一雙目比千人枕咯， 唔係，但係阿武， 但係你唔可以咁講就話 阿武絕對唔係咁嘅意思， 啱，即係你唔可以話佢我交友等於博嘢㗎， 絕對唔係咁嘅意思， 即係佢就 長毛絕對唔係咁嘅意思， 咁佢就冇就將嗰個 context 佢交代得清楚。 其實嗱，如果大家睇我啱啱節目都講啦，12月16日， 琴日嘅節目， 黃楊達自己嘅 Facebook 而家仲有嘅應該，如果佢冇查的話，係仲有佢太太嗰張相 ，OK， 就浸温泉 擺上去俾人睇。是真係一箱，其實一箱肉杯是錯的，是應該是一個肉杯 ,ok?、啊、肉即是一個肉，一塊肉的肉、啊、肉杯 一塊肉杯 即是 千人望 千人睇、哎、,ok? 或者千人望 ,ok? 咁啦 ,ok? 你話冇女性，我唔知冇女性。 不過阿長毛呢度呢就同我呢個年紀嘅人呢都一樣嘅就 old school 咗好多。即係我唔知 Anthony 啦。 你都承認你 old school? 喂你Anthony, 你會唔會同你老婆去浸溫泉嘅時候你用老婆個杯啫。即系咁捻性感嘅相摆喺 Facebook， 陶君仁会唔会将孔令鱼嘅背脊摆 ？Never， 我一定唔会做呢样嘢。我唔知啊 ，Anthony 你答啦，你会 唔 会？ 我唔会。 阿吴博你会唔会啊？ 咁睇咩人嘅 style 咯，呢个就系。 唔系僆仔就可能会。 上网上咩人都有。 唔系，其实我话俾你听，其实即系一个 challenge， 其实长毛想 challenge 嘅位置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完占中未完，你啱啱自己俾人拉完，然后你即刻就飞咗日本，然后你即刻摆咗张相上网。你想博乜嚟啊？你想呃拉定点咧？ 唔系佢嘅， 你想点咧？ 佢嘅目的就系话，即系我都享受人生，你哋唔好捻咁。 屌你老尾！你 为 陈秀慧，陈秀慧自己讲啊，佢话革命失败，孙中山去边啊？去日本。喂，屌你！你孙中山日本啊，系去做呢一个嘅革命宣传啊，去筹钱啊， 都有沟女，即系去 沟女，沟女。但系佢唔捻系去影玉照啊嘛，屌你！ 人 哋啱唔啱啊？ 孫中山係走難去日本啊嘛，俾人清朝俾人追殺佢， 係完全係兩個分別嚟㗎。你拉埋你嚟講，咁不過羅老實講，長毛係的確係講錯字嘅，佢唔應該用個枕字引起人誤會。咁羅老實，如果大家追擊佢，咪追擊佢都冇所謂，咁咪追擊佢咯。佢老人家都六十歲咯，係咪？你對於佢嚟講。好似阿陶君衡成日都同佢讲噶啦， 交一条拆一条， 唔系叫佢唔好捻选啊！屌，你陶君衡成日都同佢讲噶啦，咁佢 OK， 唔系啊，佢自己成日讲话自己得65岁命，因为点解咧又烟又酒，佢仲严重过我噶嘛？咁我话你个捻样，你再选，咁下次选完之后64， 啊唔系， 咁咪得翻一年？ 我唔系咁睇，即系其实好似阿长毛呢啲人咧，其实系要靠斗争嚟养生嘅，因为有啲人咧， 你讲你老母啊？ 诶、哎，唔系，即系咁样讲，好似等于就系话一啲人咧，即系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退咗休就无所事事咧。其实系死得快啲嘅，其实系。 即系你要人生， 你系冇目标，你就会好。 司徒华咁样样。 其实我觉得系啊。 司徒华当年咧，一冇选咧，其实挨几年之后就有事啦。 司徒华唔系，我想问一下你阿杜，司徒华以前系咪食烟啊？ 食好卵多。 咁佢 攞我包烟食， 佢 退好似你咁， 佢退喂屌关我卵事啊！ 跟住屌 你冇卵讲，你冇卵讲，屌我冇攞你烟食。喂，我想问 佢话我啲烟够淡嗰头啊！屌佢， 司徒华。佢有冇即係佢退休嘅时候佢有冇仲系食烟啦？ 有。 佢有嘅。 有嘅。 但佢唔系话佢自己肺癌佢啲人话唔食烟啊成咁啦。 你唔知佢写嗰啲稿啊即係交俾支联会有时因为佢亲手写声明嘅 系 好似我哋咁样烂嘅。 系。 佢系成浸烟味嘅张完稿纸。直至佢死嗰陣时候验咗癌症先至系冇再食烟咋。 嗯。 我同佢食饭呢佢系伸隻手埋喺我度。攞我包煙嘅，跟住屌塵我。 幾時唔係幾時食飯先？係咪五區公投之前？ 五區公投之前啊，梗係。跟住佢就話：屌咁淡嘅咁樣，即係佢啱食阿毛嗰啲啊，咩總督啊、中華牌嗰啲嘅咧。 中華牌，中華牌，一點二嗰啲。 係啊，我食嗰啲咩黑冰一嗰啲嘅，點會啱啫？ 你都唔知溝咗幾多雜質落去，大佬啫。 跟住我食嗰啲咩沙龍嗰啲，佢點會得啫？屌司徒老狗，大佬係咪啦？唔係，但係 anyway， 即係司徒華都係咁嘅。其實佢係冇咗嗰個鬥爭啊嘛。 嗯， 因为佢哋都系话晒都系传统左翼出身嘅人咧，你喺呢个斗争里边咧，先至有自己嘅生存空间。 系， 咁你几廿岁咯，唔通你叫佢诶，屌你不如去搏嘢啦咁样，咁佢梗唔会啦，系咪？ 扯尾啦，屌， 咪咯， 嗯。但系我觉得就你话今次同上次吓土伯你唔同咧，即系今次反而有啲左翼咧，或者有啲左交咧，都会帮阿毛哥讲说话。咁啊，譬如好似鄧小華咁樣樣啦，即係佢哋所眼中嘅肥鴨啦，你成日咁講啦，就係話，喂，你長毛失言係一件事啊，即係佢都承認咗你嘅失言啦嚇。咁但係喂，但係你如果你用佢一句説話就稱佢袋，會唔會太狂妄啊？喂，諗下指責長毛嗰啲人啊，喂，你有邊個冇講過四方西啊？